小底，岳鹏、宁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试想过你们的婚礼现场是什么样的吗？ 没试想过，因为不太可能。 怎么不太可能呢？ 你想想啊，这事儿离我们这太遥远了。 你不想着结婚？ 想着呀。 你不想着办婚礼？ 对啊。 想着啊。 办婚礼你别想着什么受累费事，你想大家随份子，你想数钱。 什么时候办啊？ 问你呢。 哎呀，我这可怎么办呢？这还有 怎么一听数钱立马就变得不一样？ 对，那可不，对于我来讲的最大的作用就是收份子钱。 好，那你就算收份子钱，你得给现场准备点什么吧。 烟酒糖茶 都得有。 米饭炒菜 那是吃饭， 啤酒白酒 那是喝， 十斤火锅 聚会， 反正是都得有啊。 小柱那想象可好了，说什么一进门得拿那草先编一个， 拿 编席子是吧？ 拿草门口挂席子。 不是，拿草编一门不是吗？你老说那个弄一门， 那叫花门，大姐。 行，草多花多呀？ 草多呀， 叶儿多。 你还抬杠？ 有这个、花枝招展，有这个大的花朵，然后有那些漂亮的绿叶在搁上霓虹灯，在喷上那小亮片。 叶老师跟我说好几回了，说他一进门就咚， 是干嘛呀？花门踹躺呀？ 不是，就是爆出那个彩条的那东西， 哦、 带声儿嘛，咚就出来了。 嗯， 叶老师在彩条中钻来钻去，钻来钻去，然后 耗费了他是。 然后搀着新娘走向了红毯。 怎么把新娘还给崩躺下了？怎么还得搀着呀？ 其实应该是新娘由爸爸送进来的， 还崩错了。 耀如站在舞台的这一头，等着新娘的爸爸在那一头。 闺女呢？ 带闺女。 爸爸。 他喊一句带闺女，我们这过堂的。 带闺女。 带六个啊！ 把这个闺女给带出来了，然后一步一 三摇。 哎呦，我这媳妇身上有多少狮子呀？ 你在那翘首以盼，走 一趟。有半天我媳妇就能颠倒过来。 绝对的，颠过来了。然后你双手搀扶， 还双手搀扶，给我跪下来是怎么着？爱卿平身。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你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行程。这时候，耀珠拿手的好活， 我炒一个土豆丝儿。 这时候手起， 手起刀落， 不是手起板儿落。最是哎，会打板儿，这是新郎和新娘俩人踏踏。 我们俩还穿着踏子板呢，是怎么着？ 那怎么打呀、啊？定当不是？ 哎，这什么板儿？ 踏踏， 你别给配音了，行不行？ 等你个等。 俩人说一段，完了一鞠躬、下台去了。 对，你就是走学去了。 这结婚就改了文艺节目了是吧？ 哎，现在婚礼你以为呢？平平淡淡，那有什么看点呀？那视频给你拍着，照片给你照着。好几地好几地的相机摆在那儿，你不给点节目啊？现在唱歌的、跳舞的、伴娘伴郎全都上，还有类似快闪的呢，假装跟你好像不熟，忽然音乐起来以后全是你大熟人。 好家伙，一拥而上啊， 就把你给揍了。 我的意思，婚礼现在可不是那么简单了。我马上给你们讲的就是深圳的一场婚礼，那真的是花样百出啊。 嗯， 你先别说他们。 嗯， 你自己幻想没幻想过结婚？ 当然会幻想了。 你说 我首先给自己挑一件特别漂亮的裙子 当礼服。 当礼服， 我首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的。 废话， 我要当全天下最美丽的新娘。 也就你自己这么想。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婚礼都需要一种活泼热烈又典雅的气氛。 对， 那你看深圳的那个婚礼现场，它就是一个大神转折。 他干嘛了？ 新郎新娘上来给大家表演飞踢木板。 嚯、飞踢木板。 对，新郎先踢啊，俩人举着，他踢中间，哒，这个踢好几回呢。 不是，干嘛非得踢木板呢？ 新娘一看不服，怎么着？怎么着？ 你踢一个，我踢俩， 你要俩，我来仨。 新娘是手劈木板，现场喝彩声不断。 哦，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辛苦辛苦。 一走一站，哎，您各位老大，有钱捧钱场， 没钱 捧个人场， 把持把持， 全凭着架势， 没有架势。 咱俩别练了， 卖艺去了你们俩。 这新郎踢一下，新娘来一下子，这干嘛呢？改武林大会了。 人家俩人啊都学跆拳道，而且女方啊学的还更加的专业了，学了14年，拿了当地比赛的冠军。 我明白这意思了，你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现代婚礼谁擅长什么就表演点。 哎，对了， 是不是这意思？比如说 甭管是拳脚并用还是怎么着， 哎， 咱们说人家的婚礼呢，你们就不发表点什么自己的感慨吗？ 那你这算什么呀？人家小柱还会太极拳呢。 新婚夫妇婚礼仪式上大打出手， 嘿，头条了就。 我们这结婚改了比武了。 我觉得啊，幸亏他是练跆拳道的，他要是练柔道的，还麻烦了。婚礼现场或中间弄一胶场子， 嘿， 对着料胶，他是一别子。 我再来中翻， 再来德和乐。 哎，来大杯胯，结果我媳妇儿过来，婚纱还没过来，给我拽趴下了。 哼，软点，软点，软点。 博大家一乐，承让承让。 好，那二位新郎新娘后场先补补衣裳，咱们一会儿再见。 是得补补衣服了，都摔成那样了吗？ 这也得找一个武功相当的呀。那小柱找一个厉害的，那不是白给了吗？当然，我相信人家的这婚礼呢是展示第一，比赛第二，对吧？告诉亲朋好友，俩人好着呢，手下有准儿。 踢也踢不坏。摔也摔不垮，身体倍儿棒， 是慢慢香。刚才我们说新郎新娘表演背踢木板呀、手劈木板呀这些婚礼项目的事儿是一个真事儿，发生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婚礼现场，总体气氛还是和谐热闹喜庆的啊。两个人呢都是跆拳道教练，有了这场演出，街坊们也不禁感慨，办个婚礼也不容易啊！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女生追帅气教练，可结果他却是个逃犯。咱们瞧瞧，哇，真高呀！ 你说这楼吗？ 没有，说教练呢。 哎呦，爷是没见过什么个儿高的，他们才1.87米。 得 什么你就得人家， 我 眼睛都直了， 得有不是 这心都飞了吧。 我也是要说啊，听了教练不少了， 是都让那个气跑了。 那些教练太不像话，说话那个损呢、啊、说我什么笨了，什么不分左右啊，手脚不协调，我天哪，现在教练怎么都这么没有素质了，就是伤害我自尊心。 哎呀， 我有那么差吗？是，我是左右不分。哎，对，我从小体育不及格，那我有可能。 你从小体育不及格呀？ 怎么了？我成绩还倒数第一呢，又怎么样了？影响我现在找工作吗？ 影响。 影响什么影响？ 喂，走了，哎，你看你那1.87米，上电梯了啊？ 哎，走，坐电梯去。追，教练好。 哎，你们好。 教练好。 你好。 干嘛呀？那么夸张？ 我不会让他注意你吗？ 注意你，注意我呀， 注意咱俩。 那你什么事儿啊？ 哟、 哦，我不说你不说，我一说你就生气。 都抱着，哎，教练你说， 教练好。 怎么了？还那么不和谐、啊？ 哦，就小矛盾。 小矛盾啊？ 嗯。 啊，那 教练，教练，那个你下午那个4点到6点那段时间，有人约你吗？我想约车，我想约车。 哦，行吧，那现在暂时还没有，那就你吧。 哎， 好 吧，行，我还学单面那课啊。 你那都考了6回了，你也没过、 那个、 就不想过？ 不是， 他想跟你过。 你别瞎说，烦不烦啊？你让人教练怎么接你这话呀、啊、多让人为难啊。 就是这话说的可是 教练 算话听说我还不会呢。 你先等等，我先约教练。 嗯， 我认真的学了，但是呢最近的考官他们这眼神也不好，而且老吓唬我。 嗯，你怎么那么大意见啊？ 教练，你说我这三方停车怎么办呀？ 那你不行的话就我看看时间啊。 哎，教练，我还约那个、我那拐弯拐不好，我得单学一次。 那你这个拐弯啊就得 我那坡起我还不行呢。 你那个坡起不行就约在 我这车打滚起步我都不灵。 先把我时间约上，你就骑你那份28自行车吧。 那个真有事假有事啊？ 你得手把手教啊。 怎么说啊？人家教练挨个都手把手教，人家忙得过来吗？人家教你学车还是教你那个 心疼 啊？这不是心疼不心疼，咱们得为这个。 脸红是吗？ 我没脸红。 他可能有点精神焕发。 哦， 你看教练太幽默呀、 啊！啊，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这教练，哎，这教练不但不骂我，还给我讲笑话。 快点吧，开门吧。电梯外面都60多人了。你这个学车呀，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稍微的有点笨，你知道吗？你乐什么呀？ 哎，教练叫我小笨笨呢。 他说你有点笨，你怎么听出来叫你小笨笨的？你幻听了，你知道吗？ 你没听出 来。他喜欢你吧？ 你没听出来那意思。 还是你喜欢他呀？ 小点，小点。教练在呢， 我听见了。 哎，你要么要是为了学车的话，最好还是稍微的用点心啊，你不能天天的这样。 哎，老陈。 哎，老刘。 那个， 要没事儿别老叫的，行不行？ 谁说没事？有事儿，我这一下这事儿太多了，我想 不起来。你这人就这样，有事儿没事先叫人家，叫人家，人家把人叫过来了吧？要说什么事儿，你还忘了？ 他自个儿在那憋着。 不是，你到这儿来，你不是说你身份证还没拿过来呢吗？说丢了。 啊，对对对对，我不是补办的吗？ 没事， 等那个办好之后，我赶紧给您拿过来，行吧？ 哎呦，你看这老王把你介绍来的哈，我们这按说得先把这些手续办齐了，你再教课。那现在你抓紧吧，好吧？ 我就先办着吧。 啊，您先让你上课了，这已经是网开一面了啊，这是违反咱们的一般的规定了。 好好好好，那我谢谢您啊，老刘。 抓紧啊！ 哎， 嗯，教练，这一晃啊，又过去两个月了，我已经学到上路了，您高兴吗？ 好，快上路吧。 我真不高兴，您这个。你真是稍微的有一点笨。 我是有点笨啦，教练，我是不是有什么没理会啊？ 哦，你理会了，你会儿。 哦哦，那行，我上车了。 上车，上车，走。 咱们这路考就这么考啊？就这么上路吧？ 那可不，那还等多呢。走，打我，走。这什么动静？ 这 是 车烧豆油的。 教练，我这么对吗？ 对，稳着点啊，稳着点。 这样开的好吗？ 嗯。 第 一，快赶紧过去，快，后尾警车，快快让着，让着，走。 第一，往哪儿让啊？ 往右掰， 往右掰。 慢点。 车里人呢？ 我挠挠。 哦，你看这警车， 你走， 抓坏人去了，可能是。 干什么坏人？快走。 怎么？哎，您你脸色今儿不好啊？ 不，没事，你快走吧。 没睡好觉，出汗了，我给你擦擦。咱停了吗？ 别停啊，快点过去，快点过去。 靠边停车。 哎呦喂， 停车。 好，靠边。 哎，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 哎， 驾校的车呀？ 嗯，学车呢。 哦，身份证。 教练。 别管他，身份证。 我教练呢，给您。 那个小伙子，教练。别逗了。 哎，您好，同志，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 啊？您什么事儿？您拦车？ 哎呦，我觉着什么事儿您比我还清楚呢。配合我们的工作吧，您也隐藏了一段时间了。 嗯， 我们也观察您一段时间了。啊，甭管真的假的， 哦、 你 是不是要征收那种特警？谁身体素质好？谁爬得高跑得快？ 你们俩什么关系？ 西周的。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学员，这就是驾校学员，这。 对，现在是。 把他们俩分开。 嗯。 把这女的带那边去。 教练。 哎呦，你们知道吗？那学员爱上那教练是一个通缉犯。哎呦，他没准还有窝赃的嫌疑呢。 他可能就是从犯。 可别听这个了，别传去啊。 李彩凤。怎么回事？有本事你们当着我面说。 没有，我们今儿俩就说那个。 陪你去看流星雨。流星雨。 你少说话。不是你发微信约人家唱卡拉 OK， 哎，不是你给人家做自榨的果汁儿啊，不是你约的6点钟，是什么越晚越好，不是你，非得跟人搭车回家。 哎，我这是怎么你都知道？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我早盯你们俩了，假装不知道。 那人家警察抓的时候可是抓的是你们俩， 把你们俩堵在车上了。我告诉你， 我可真是路考学车，一点儿跟他的关系都没有。 他是一通缉犯，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哎，我可在你后头知道的啊。 嗯，合着他赖我们了？ 你还在我们身后，你还听贼话呢？ 也不知道谁要跟他结婚，也不知道谁要跟他安家，也不知道谁要跟他买车，也不知道谁说把家里的钱都给他， 也不知道谁这么胡说八道， 也不知道谁在这明知故问。 我告诉你们，找对象一定得知根知底儿，千万别迷惑了眼睛，不是玩，千万不能被外表迷惑了。 记住了吗？重复一遍 啊。对了，人教练分明说的，你怎么那么笨，又你个乐的。哎呀， 我从来没有这样误解过陈先生。 还陈先生，他是网上通缉在逃犯。 哎，对，陈犯。 还陈犯。 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广西有这么一个驾校，好多女生都在追这个帅气的教练，可是没想到他是个逃犯。那逃犯怎么混到了驾校呢？ 半年前啊，这教练来到了驾校，也是经人介绍的，说呀自己身份证丢了，要等身份证补好之后再拿来备案。就这样他就上岗了。 这个人平时什么样呢？ 平时为人随和，工作认真负责，深得学员喜欢，尤其是啊 女学员。 有一次他跟人家说，你真笨啊，被人家误解成小笨笨了。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 这个教练不肯去办暂住证，甚至也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啊住宾馆啊或者去网吧上网都不敢。 还有什么更奇怪的吗？ 遇到警车呀，或者是碰见警察，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脸色煞白。学员一问呢，这教练呢就风趣幽默，哎，搪塞过去了。一来二去，大家认为啊，陈教练只是比常人更怕警察，偶尔呢还取笑他胆小。 后来他怎么被警察抓到的？ 你可以给大家解释解释吗？ 就是一次酒店的例行检查，后来发现这名男子神态极不自然，配合检查也不积极，于是呢经查询，他曾经在湖南伙同他人盗窃汽车，被湖南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这姓陈的呢也想啊这个结婚安家，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像这样的逃犯早晚得落网。那些学员们，尤其是那些所谓仰慕他的女学员们，现在怎么样呢？ 哎，我跟你们说，我有个姐妹啊被一个逃犯骗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都是听说的。 嗯，好，你这个形容的完全就像亲身经历。 就是你的事儿吧？ 只能说我讲的生动。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在街酒吧里，哎，告诉你们俩好消息啊！ 你叫关张， 我关张与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就省了抽烟了， 吃不得，喝喝不得。 我们到这儿也什么都没吃上过， 我们在你这是不得吃不得喝的。 有什么意思？逗逗咳嗽，也没有什么对手。好，下面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好消息：社区医院看病有大变化了。 对， 以后啊，就让你作为市民啊，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夫结对子。就比如说， 怎么了？给我们介绍医院工作的人？ 不是， 不，你别想多了，不是说相亲结对子。小柱跟一个麻醉医生结对子， 干嘛呀？ 有什么病呢？先给他打麻醉。 什么病都打一针麻醉？就这，就是说，比如说哪天小柱发烧了。然后呢，就给他结对这大夫过去， 正好是麻醉科的， 就给他来一针， 哎， 然后给他打晕了，这样他就不难受了。 哎， 我就想问问，那我是什么科结完呀？ 比如说万一 产科呀，只要我一发烧就给我生孩子。 唐大磊呢，跟那个化验科结对子，只要一生病就给他化。 就先放血，拉一管子血。你比如说小花， 我呢就跟临床的大夫结对子， 对，就会做切片，到哪儿先拉个。 别 取样本， 别 干嘛， 透视的 这个信息你都没掌握清楚， 就跟着胡说。 人家是和全科的医生结一个对子，就是说先问诊，先到初级诊，啊，您就社区医院就能解决问题，您这可能得去二甲医院，您那得去三甲医院，您这个得找专家。 看来你还多少了解点了。 不是，这起码的这个医疗知识咱得具备一点吧。 我少看了全科俩字儿，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陌生的病患，你问诊的时间就15分钟了，有可能会用物流配送将药直接送到你们家。 就是 这不错， 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对了， 包括打针 拿点药， 你也不能一趟一趟的去三甲打，太麻烦了，就为拿点药对吧，回来到社区打。那这个时候呢，基层的医疗机构如果是诊疗能力不行，医护人员不行，人才留不住，与患者需求不匹配，不就很麻烦吗？所以要解决的就是一个基层医疗的问题。 嗯， 现在据说还有一套智能门诊系统，先用人工智能帮医生来进行一个基础的诊断，比如说，哎，把大磊拉进来， 把大磊拉进来， 比如说大磊头疼脑热啊，那个进医院了， 人工智能呢先上上下下打量王大雷， 扫一遍。你瞧你这身土， 调王大雷以前的症状。 闯过红绿灯，违章停车，然后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就这么一条，跟这个身体健康可能有点关系。 然后呢，通过计算，人工智能反正，王大雷跟人工智能反正， 你要说啥呀？你这 哎呦。就他表达意思是给这人工智能急的，你说这按人 人工智能在那直搓手， 哎呀， 你怎么才来呀？ 对呀， 马上就下班了。 人工智能也下班， 废话少说，给药。 什么就给药啊？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虽然没有毒， 一顿吃2斤半也受不了。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斤半也活不了。 废话。论斤吃药， 反正这个系统之后再。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级手工茶玉罗茉莉花茶。 那民间呢有春饮花，夏饮绿，一年四季喝茉莉这样的说法。 对， 而且呢，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茉莉花茶。但是呢，玉罗茉莉花茶呢接触的比较少。 是，茉莉花茶被誉为是京味茶。但是平时咱们喝的这个茉莉花茶就是这种长条形的，可能说比较常见。而且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真正为您做到特级的玉罗茉莉。从外形上来看，你就会发现它是卷曲的，全部都是手工茶，选料更为上乘，全部选用到的就是3天5雨的大太阳正午时节采摘到的茉莉鲜花，为您做到这样一个鲜花熏制，采用到的是7熏1提的手工工艺，非常难得，一次熏制是10个小时，全部是鲜花熏制的，今天是7熏70个小时来制作，很难得，手工揉捻，手工成球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色泽是呈这种墨绿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而且呢不发乌的感觉，包括说上面有一些白毫的部分，这就是为你手工采摘的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部分，经过手工揉捻手工制作之后呢，它的香气全部都锁住了，锁香更持久，更加的耐冲泡，品质更高，当然价格也更高了。 没错，它的玉罗的形状啊就是它的名字的一个象征，叫做玉罗茉莉花茶。 是， 其实懂茶的人一看一打眼看 不一样， 茉莉花茶呢它就是个比较高端的， 对， 而且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好茶叶。 对， 但是市面上的这个玉罗茉莉花茶呢是有，但是非常贵，很多人看了以后呢就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林红茂手工特级的玉罗茉莉花茶是厂家直供。 对， 而且呢这个林红茂虽然说在当地呢他有自己的茶园啊， 是， 而且非常的有名气，但是在北京来讲呢他想更大的扩展自己的范围， 对， 让我们的北京的首都的听众朋友 都了解， 更多的了解他的玉罗茉莉花茶。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呢绝对不是 特别的合适，我们今天省去了中间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包括店面费呀，包括说人员费等等，直接给您做到厂家直接拿货的价格。 好的，我们就开始来说这个组合吧。 是， 我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啊，一共是10大罐。那么一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1罐。 对， 那么10罐的话就是3斤呐。那么市场价要多少钱？ 1080，因为 一罐就 108。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499， 比半价还低， 也就是在市场上呢，可能连5罐都拿不了。您今天拿走的是10大罐。 对， 好的，那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平时您望而却步，今天呢您尝一尝吧。那价格呢您是可以承受的。 对，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咱老北京人啊，喝了大半辈子的茉莉花茶，也舍不得给自己喝点好的。 对，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相对比较奢侈的、比较贵的哈， 手工茶， 一致认为的是好茶的， 对， 叫玉罗茉莉花茶。 手工茶特级茶做到玉罗茶，你要知道玉罗茉莉在外边呢产量非常的少，非常的稀缺，所以说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的高，因为它的整个工艺非常的繁琐，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为您做到手工制作，手工揉捻，手工成球，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你冲泡开来之后呢，里边全部都是非常完整的，一芽一叶一芽两叶，而且呢整个汤色来说你会发现它是呈这种金黄色，很通透，很有清香，而且香气是浓而不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馥郁芬芳，而且这个非常耐冲泡，非常持久的感觉。 是的，而且呢它有一种回甘的味道啊， 对， 真是舌下有清泉的感觉 啊！ 好的茶叶给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好的，那今天的为您介绍的是林红茂的玉罗茉莉花茶，市面上有，马连道您就可以看， 是， 因为相对比较贵。 对，你可以去到我们林红茂马连道的专柜去看一下。 是的， 一罐108。 是的，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家10大罐啊，150克一罐，10大罐的话就是3斤的茶叶。那么市场价呢，一罐叫108，10罐的话得1080。 对， 但是今天我们不到5罐的价格499。 499您拿走的是十大罐。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还送给大家礼品袋。 对，所以说你无论是自己喝呀送人全部都可以，非常方便。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饺子刷的绿玉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比上一时段有所回落。环路方面，东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北二环东段西向东方向，北四环东段东西双方向车多。机场高速尾沟到五元桥进近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见晴，偏南风2-3级，气温8-5度。今天的能见度还不错，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高气压底部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3级。今天的气温在10-2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1，体感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体感干冷。今天光照和空气质量都还可以，晒太阳气象指数是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72变， 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姐，我听说去这国家啊特难签。哎，这通知你排队后边。 啊，我是排队。哎，这怎么个难签法啊？ 哎呦，就是拒签率还挺高的。 难签啊！哦、这大使馆要搬走了，怎么办啊？ 不好过着呢。 好不容易过，就是我听说有一人吧。刚说俩字儿就给拘了， 这不他给拘了？ 哎呦，他们怎么还有这么不人道的刑法呀？ 不是呀，你怎么能不明白？给拒签了，我简说的。 给他签了，拒签 了。 哎呦， 说什么了？那俩字是？ 我可不知道那俩字说什么。 哎呦，那这怎么办呀？我这回这事儿挺重要的。 你应该没事，大叔，你长得这么可爱，跟个胖头娃娃似的。 胖头娃娃。我听说过大头娃， 还有胖头鱼。就说您长得像那个抱着胖头娃娃的大头鱼。 人家有鱼。 大头鱼，你说我是奔波爸爸就完了吗？ 后面安静一些。 那排队不让聊天啊？ 让聊是让聊，但你声音不能太大。 对，您刚才一嚷嚷什么胖头鱼、大头娃娃， 您是坏意的。 哦。 而且我跟你说，一会儿啊，还不定分到哪队呢。你分这队啊？ 还分队打吗？胡江。 不用打呀，好几个签证官呢。 哎呦，那我赶 上 这不知道您能赶上哪个签官呢？ 哪签官？是插门呢？一会儿 不是 签 证官， 你不出国吗？ 哦， 哎，你看这队出来的时候都这样。 这 你看那队出来的，咦啊哈。 那都是京剧院签证的。不是， 表情你看吧，这边顺呢。 我是去探亲，我这么大岁数去看孩子，我没签过。你这是头一回签， 这不好吧？ 我就怕把我 不 我 跟您 不让我过去。 您可千万别紧张，因为探监这种事儿，一看就能看出那表情来。 探监呢？探亲？ 我听错。 你哎，姑娘，你签过吧？ 啊。 那我问你，这个签的官儿，他都签什么？问什么 啊？不好说，有时候他问你干嘛去呀？目的是什么呀？ 对呀、啊， 没什么目的。 有时候他就问什么一加一等于几呀、啊哎？二乘四等于几呀、 啊？有时候他问你 正方形 地儿啊？ 对， 嗯。我问你，你有没有熟人啊？在那儿什么关系啊？ 有熟人啊。 所以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行了。 他问你有没有出国的经历啊？ 没有啊。 然后你儿子在那儿是干什么呀？ 我儿子在那儿当 有没有儿媳妇啊？ 有啊。 儿媳妇多大岁数啊？身高啊？裤长啊？腰围啊？完喜欢用什么样的香水啊？ 儿媳妇让我一老公不了解那么清楚干嘛使啊？ 行， 后面安静点。 又说你那胖头娃娃的。 说不好问什么，我们的意思只是比方一下，因为上一回你看。我前面那个被拒签不是一次被拒，次次被拒，屡来屡拒，屡拒屡来。 屡拒，山东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山东的，反正他就说， 哎，这么着吧，好比说我现在就是那个签官，我问您问题， 签证官， 对，您要是答的对，答的好、 哦， 对答如流，问一答十，我估计待会儿 没准你签不过去。 啊？ 说不好的这个不可预测性就在这儿。 对 你要是磕磕巴巴的，那都英文也不怎么地，没得过去。 我是英文不怎么地， 没准过去。 我找 但也许过不去， 尤其是去这类国家 啊， 大家都想去那儿见识见识，看看。 是， 所以呢， 我没什么可看的，我真是就不会看孩子，我真不想去。 都带齐了就行，这东西必须齐。 啊、这就到我了、啊。 叫来。 哎，哎，姑娘 ，33， 你是有号的，你先进去吧。 哦。 Hello， 师傅您好。 Can you speak English？ 我是哪儿？ 他为什么不会说英语？ 你是不是会说英语？ 啊，不会，我中国人不会说英文。 OK，I know。 哎， 你后面的这个，你后腿？ 啊，对不起。 后腿。 Sorry。 后腿。 再演一啊。 后腿。 Sorry。 OK。 哎，您说啊。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这个地方签证？ 对。头一回， 你是干什么去？ 我看孩子去。 你的孩子有多大的年岁？ 我的孩子今年30多了。 他姓什么？你快说，你快说。 其实我还有想跟我一样姓侯啊。 哦。 啊， 你说的很对。你是愿意继续的留在那里，还是愿意过那一段时间，然后来就回去呢？ 我没听明白。 我再 repeat 一次哦。我再说一遍 哦， 你是愿意继续留在哪里，还是愿意留上一段日子然后再回到这里？ 您这遍跟上面说的不太一样。但我大概其这遍我是听明白了，我回来，我不留在那里，那儿啊不适合我。 不适合你？ 不适合我。 那就别去。哎呦，我说错了。 除了你的儿子，你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我孙子啊。对，我孙子。 孙子过了， 哎，谢谢孙子，好孙子了，还是我孙子管用。 哪位？你往前，往 来喽！哒， 往前。 哎，来来。 好的，你是 Can you speak English？ No。 好的，那我用中文来问你。 好，谢。 你是去这里要干什么？ 玩。 那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有哦， 几个 哦，佛几个簪袍是吧？ 呀， 哦，好，别压死。其实我也不清楚，其实我也不想去。其实我是陪我女朋友去，其实呢是她想去。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们那到底有什么，反正我就其实就是陪着我女朋友去。 你为什么爱说其实？ 其实我就是这原习惯，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习惯，其实蒙鸡。 你是不是有其实？ 其实我谁也不歧视，其实我就是一个，就是这么爱这么说。其实你根本不往心去。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什么楼最高最有名？ 其实我瞎编一个吧，特别没意义。其实我真不知道。 OK， 过。 王老师， 哎， 您可是咱们这个团队的老艺术家。 还行还行， 这个团队这次出国旅行啊，您可是重头戏。 您客气， 实在抱歉，麻烦您亲自来办这个签证 啊。没关系没关系， 哎，得嘞，王老，我不能陪您了啊。 哎， 就全靠您自己了。 好好好， 哎 49， 哎，你看来了就我啊，是 ，Can speak English。 我是等了半天了啊，你怎么着？ 那我想来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去我们的国家？ 我去那儿是为了演出啊。 你会演出？ 您看上写着呢，我们不是演出吗？ 你真的会演出吗？ 我真的会演出啊。 你是会编手绢儿？ 不，手绢儿不会。 转火圈儿？ 您拿我当狗熊了不行啊。您说这是马戏？ 对，我的意思是你让他转火圈。 我们是民族艺术。不是驯兽，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啊，对。 你的民族艺术是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您看这上写着呢，评剧。 不是我给你评剧，你给我评剧。 不是，我是唱评剧的。 唱？ 啊， 这是一种可以唱的剧。 对。 Yeah. 怎么了您？ 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评剧？ 哦，您问什么是评剧啊？您看好啊，水乡三月风光好啊啊啊啊啊啊啊这就是评剧。 No no no， 应该是这样的唱， 水乡三月风光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才是评剧。 那您上我们这儿演来得了。 过。你要说现在出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过呢，想想有些时候啊，是多少有点麻烦和不那么容易。出国签证呢，在人们心中呢，有时候挺神秘的。说起来，故事也几大箩筐，特别是到某些领事馆领签证的故事，更是几天几夜说不完。所以呢，签证的成功与否，会有不同的这个人生体验。这不，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故事，是不是有喜有悲，各有千秋啊？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谁啊？ 喂喂， 送外卖。 刚才那句好像是在骂你，王大磊。 送外卖的。 哎，呵，送外卖女的，这么细的声音很少见。一般送外卖女的也是，啊，那种声音。 哎，你开不开门啊？ 哎，来来来来来来， 叫声。 哎，谁点的？ 回来。 哎，谁恶心了这是？您是干嘛的？ 不是你们的外卖吗？哎，我的。 小花，自己东西自己不拿来。 不是，这不是后来就瓜子了吗？又、 那个、关键那瓜子是我的啊。 瓜子好，你谢谢。 哎，你别客气，不用谢。哎，这给我送瓜子，我谢谢我啊。 就是您客过以后，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五星的好评。 哦，行，小份儿好，给你啊。 哎，我们有奶油的，有那个椒盐的。 这个味儿，哎，我这你是赠送这品尝吧？我长这么大第一回吃椒盐瓜子啊，那种麻咸麻咸的。 我们还有怪味豆，椒盐的怪味豆，特别怪。 太怪，王大磊， 他们是做椒盐的吧？ 要不然 什么都蘸椒盐吃。 您把那位快递员请咱屋里来，要不然您俩人出去聊，行不行？我听他说话吧，就跟嘴里边堵着东西似的，叨。 如果吃得好的话，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炒货，我们希望您给我们五星的评价。 你们有炒货，我就给评价。 都尝尝，都尝尝。 都是椒盐的是吧？行了行了。 有咸的，有 走吧走吧走吧，你是不是就要我这一家客户啊？ 咸了， 是够咸的。 哎。 这个快递现在怎么都这么啰嗦呀、啊？ 对、啊， 营销的手段呀、啊。 那 这是负责任的快递。 我没听说。 他属于那个店家，你看他老为那店家说话，我觉得是店家老板可能。 我说他都卖椒盐吃咸了这嗓子。 不是，他这可能就是那种营销加快递。 哦， 有这样的快递啊？ 营地，营房的营地的。 不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吧不太容易接受。 怎么不能接受？起码您记住椒盐了吧？ 他管什么用？ 他那炒货椒盐炒一切。 店什么叫椒盐炒货店啊？ 我还没听说这字哦，椒盐炒货店。 也许 椒盐就不入炒货，你知道不知道？ 我跟您说，老板叫椒盐。 我看看你这买的什么品牌吧，三只耗子。 哎，他要叫三只老鼠吧，都像个品牌的名字。他叫耗子， 这就是民间的那种作坊。 哦， 吃东西你管它牌子干嘛使啊？ 对， 哦、 王大磊，耗子的克星， 他就是猫啊。 有时候也是黄鼠狼， 有时候也是蛇。 我让你探讨。 刺猬、 猫头鹰， 干嘛上生物课的？哎，我们要有聊就聊，没聊不至于拿我活动脸。 你这椒盐瓜子吧，还是 这不成黑。 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我点的，就是他赠送的。 哎呀，不过现在外卖的素质确实是有的可说哈，有的可说。 什么叫有的可说？哎，你是要批评，你是要表扬？ 可圈可点。 不过外卖确实是比以前那个方便多了。 对对， 前期 空天大雨天的，你也不爱出门的时候，人家外卖把那些你爱吃的东西给你怼到家门口， 扫吧扫吧，脸吧脸吧，搓吧搓吧。 一敲你那个。当当当！ 你敲我那当当当！ 不是， 什么叫我那当当当、啊？ 你敲那碗当当当，你就出来了。 干嘛喂狗呢？ 你 敲那门，一下那门铃，什么叫一敲我那当当当？ 对，一敲那门铃，噗！ 我记得有一次，那天儿挺冷的呢，王大雷不愿意出去了，为什么呢？棉袄洗了。 我穿棉袄，我就这一棉袄还是拿水洗。 啊，外面敲门啦！ 噗噗噗！ 王大雷，谁呀、啊？ 出来瞧。 外卖不说话， 不好意思，你的外卖到了。好了，谢谢。 不好意思，你的外卖到了。 外卖呢？不在呀。 哎，刚才不是敲我吗？ 对呀、啊，我打个电话再问问吧。喂，外卖，到哪了？ 管人叫外卖呀？ 那我这都姓什么呀？ 喂， 按说你应该叫人哥是吧？送哪儿了？ 我这都多大了，叫哥？ 你管叫妹妹？ 客气呗。 不是，我还是那句话，着急都问喂。 到哪儿了？这快递呀、 啊，就对不起、哎，对不起， 挺不好意思的 啊，对不起， 怎么老对不起啊？ 我这到门口了， 到门口没看见呢， 到门口了，对不起， 哪儿呢？到门口了， 我到门口了，对不起， 哦，给我倒到门口了， 啊，倒地上了， 喂了狗了， 就是绊了一下，绊了一下以后，我这筐倒了， 拿筐给我送饭来了。 边上那筐倒了，他为扶那筐，手里边那饭呢就撂地下了， 扣地上了。 啊、对， 好在鱼是底，那扣下去以后鱼在上面。 那这鱼它不是活的，它没蹦也没游，还在那躺着呢。 小孩扣饽饽玩多了吧？ 你要不你给鱼弄走，米饭我建议你别吃了。 废话，这鱼我也不要了。 不是，那王大雷你就不对了，你也不要这饭，你也不要这鱼，你点这外卖干嘛？ 我没想到给我倒地上。 鱼你回去稍微掸掸还能吃。 掸掸我还没听说剩饭拿回去能掸掸呢。 哎，反正是这么一回事儿。 你洗棉袄也是洗，你洗这鱼也是洗。 你一会儿晾去。 那也不能叫掸掸这动作呀。 不是咱们都说掸掸吗？ 完了，拿起这鱼掸掸之后还行还行，明天还能再吃一天。 还有一次呢，王大磊他们那个单位培训完了以后住宾馆。住宾馆呢，就是人家这个里边挺高级的，说不能吃外食。但王大磊 吃外食，什么叫吃外食啊？ 这外食不能带进来啊？ 不能有外带 啊？不能外带？ 怎么叫外食呢？ 对对对。 完了以后呢，王大磊晚上就饿了，饿了，好家伙，在床上打滚儿， 床上打滚儿， 这是饿了，这要生了， 饿了饿了， 这么好的饭店就没有内食吗？ 哎，关门了， 我不早点去要去。 说是宾馆，实际上已经被你们这个培训的这个机构已经包了，然后你们还有培训老师，培训老师是不让你们晚上吃东西的，严查外卖，知道吧？ 这是什么培训不让晚上吃东西？ 老师管挺严，说咱们这次培训就是一次非常严格的非常残酷的培训， 对吧？ 怎么办？这也不让叫外卖，这也不让吃零食， 对、啊、 这也不让互相串。 等会儿我是关监狱了是吧？ 不是关监狱， 怎么还不让互相串呢？ 晚上在宿舍里睡觉能串吗？ 不是住宾馆了吗？ 集训呢？ 集训呢？ 残酷啊！ 对呀、 啊， 拘留了吧？ 只见你们谁也别跟谁联络， 我看出来了， 得单个去跟你们培训。 对，单个培训不让乱串，不管饭，这不就是拘留了？ 饿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吃枕头，吃被子， 想看 吃抽屉， 想看我订个煲仔饭。 我也没吃过香东西。 跟人家外卖小哥说了，哎，要是碰见我们老师问你呢，你就说是15楼订的，别说我住14楼订的啊。半个小时之后呢， 来了。 对，电话外卖小哥说来了啊，14楼等着你呢。 14楼等着我。 见了面以后呢， 啊， 外卖小哥拉着你的手说，刚才呀，上电梯碰见你们那个老师了，真的是非常的残酷啊。 这老师对他怎么残酷了？ 长得太严厉了，眉毛拧着，眼睛都瞪着。 我们老师张飞， 这个凶神恶煞一般的问我干嘛去，我就直接摁在15楼，然后从15楼偷偷走下来，给你送的饭。 嘿，哎，你说这快递现在真是特聪明。 怎么样？ 嗯， 这是素质高的。 确实，现在这个素质高的快递有很多。现在还有那个送外卖那个，不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骑手，标志对方骑的哪儿的小轮警灯，哒哒哒哒哒哒哒， 离你还有多少公里了？ 对，所以就是怕你等着急，过去说哎你等着吧，然后就一会儿多长时间来，有时候不来你也不知道他到哪儿了。 有时候外卖还负责帮你退餐呢。 替我退餐？ 对啊，就是你到饭馆以后那家菜啊炒得慢了，要不我给你打一电话问你你是等啊你退啊。 哦， 你要退的话我负责帮你退了。 哦，还有这种服务呢？ 对， 你要这么等着容易饿死。你不如让他再找一家。 哎呦， 咱们胡同有个小苏 啊，小苏， 记得吧？ 苏，对， 特别爱花钱。但我记得小猪想跟他谈过一次恋爱，小猪也是，就当时图人家什么吧，反正是。 那还能图什么？就图模样呗。你就说的是流氓就完了， 跟人面前臭显摆。 我有钱，你看这零钱一把一把的。 你别看我没买房，北京的房不可能一涨再涨。等咱俩结婚那会儿，我估摸这房价应该能降到10000左右了。 小事，你这是憋着头胎的吧？ 怎么了？ 能降到10000左右？ 怎么了？ 怎么了？你 这人生不能有点这种畅想吗？ 他这从小学就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是第一位，真的。 这个跟快递有什么关系？ 哦，小苏就是说，那行，不买房，那可以先买点别的吧。我先买个包包行吗？包包现在10000多。 你还不如告诉他攒钱买房呢，他都不瞎花了。 包包现在10000多。 哎呦， 能实现你那10000多的梦想。小猪狠了狠了吧。 糟了糟了吧。 花10000多给小苏买一包。 哎呦。 哎，你们俩干嘛还同时哎呦啊？ 这你花10000多，这哎呦。 3个月的生活费啊。 3个月活生生整月整月的生活费。3月不能活着， 为了这么一个包包。 小苏能花钱，反正给小柱，你想想，那么节俭的人都能给讹出10000块钱来。 不是能花钱，但是能讹人，这跟外卖说过。 哦，对，接着说啊，小苏就是能花钱。完了呢，小苏那天呢在网上秒杀，好像3月8号哪天了，秒杀俩400元的拉杆箱。 嘿呵，干嘛还买俩呀？ 这小苏给人就是什么蓝的也喜欢，粉的也喜欢， 哦， 犹豫不决，要蓝的要粉的呀，想了3天3夜， 买了一黄的买了绿的。 因为这蓝的粉的卖完了是吧？ 是，他就是选择障碍症，得了，买俩吧。这个阴天拉黄的，晴天拉绿的。 哦，下雨拉这，不下雨的拉这。 哎， 结果送来的时候可傻了眼了，俩登机牌。登机牌什么呢？就是箱子不是怕你跟别人的混了吗？ 嗯， 上面可以挂一个那种小牌子 啊。对啊， 就送的俩登机牌，就这种小牌子。 那箱子怎么办呢？ 箱子没了。小苏急了，这我不能收货，我投诉你们。客服就说了，有货已经派送到站点了，但是您的订单是退货状态。 啊？ 不对呀，我什么时候退货了？ 就是啊， 那就是钱还回来是吧？ 哦，小柱干的。 小柱 想不起这人了是吧？怎么这么大疑问？ 就主要是得跟包包对应，拿那包包能想起你来。 就是说每个包都刻了一名字。 后来呢，快递员承认了，其实呢是我给您退了。为什么呢？我觉得您花钱太多了。 哎， 这叫见义勇为，体谅我的这个心情啊，人家替我把这包包退了。 小苏急了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说你是不是殷小柱把兄弟？ 你是我什么人？我欠他是怎么着吗？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人家没有钱，你还替他退？ 对， 因为快递员说我不认识殷小柱，我就纯粹是从您买东西花钱太多，不知道节省这个角度，我来的越俎代庖。 一个快递怎么看出来？那不是越俎代庖这话呢？这好有素质。 后来 来他们当然就打官司了，最终在小苏一再的要求下， 当快递员好了。 不是，快递员把他的行李箱就送家里去了。 哦，又给买回来了。 对，但这事儿呢，确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消费者合理行使自己的权益，快递员这点做的确实太过分。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啊？这个关系啊？ 不是，这小苏有爷们，还讹他包。 会不会是这样啊？那快递员怎么会管这么多事儿啊？有人也说这快递员一定是单身，将心比心啊！说吧，小猪，快递员跟你什么关系？指着快递员报复人家小苏。 嗯， 包包回不来了，想弄俩箱子，对不对吗？是不是拿你们家去了？ 哼， 你指着一点一点还。 日子不可细算， 今儿讹人一箱子， 明儿讹人一箱子， 是不是？ 后边自己装箱子了？ 什么是不是？ 是不是？ 让您说。一万块钱， 嗯， 就凭我这个为人， 嗯， 我这个收入 啊， 我这个身份， 嗯， 我至于吗？ 至于。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腰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娱乐72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看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静静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几经风雨，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君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当。